爱情当成你买走，我对你那么好又有什么用，等到最后还是你先离开我，我不想分手是缘分太难得，可怜你从没有被我感动，曾经是你出卖我把我的心伤透，现在要我原谅你，你拿我当什么，不要再来说爱我，我和你没结果，你走你的路我有自己的生活，曾经是你出卖我把我的心伤透，现在要我原谅你，你欠我的太多，不要再来说爱我，我和你没结果，你走你的路我有平凡的生活，重要，可如今你把爱情当成了买走，我对你那么好又有什么用，等到最后还是你先离开我，我不想分手是缘分太难得，可怜你从没有被我感动，曾经是你出卖我把我的心伤透，是你出卖我把我的心伤透，现在要我原谅你，你欠我的太多，不要再来说爱我，我和你没结果，你走你的路我有平凡的生活，曾经是你出卖我把我的心伤透，现在要我原谅你。